宝玉贺的他半上花灯哼了一声，说二爷呀，你从何处来，还不快去，倘若是太太闻之可了不成。宝玉说，我未清已死，何足惜啊要贪生，泉下何免再相逢，自从你前遭离了那怡红院，两日来呀我的茶饭不思定一成，我本当早些前来把清探望，被袭人是紧紧的香兰那不放心，这情文啊眼瞧着宝玉他的悲声而咽咽，低头儿他已与全马泪飘零，欠身行手拉宝玉一旁坐，我和你情意相投啊四妹兄，直说是咱们终须有日随了心愿不成吗，半途之中有变更，哪个老婆好好伤心，要把我害，细想来其中一定是有人，早知道不白的冤屈我们今日有啊， 口的肠儿 世上一宗，迟公子忙向怀中，这么一伸手玫瑰露，我替你拿了来一小瓶，你等着我寻一点冷水冲浴你饮，这情文从会的芳心难感情，难为你宗宗样样死里的都奈何怜，除却你怜心哪、啊、还有得到我疼 您的支持，接下来我为大家演唱《黛玉焚稿》片段。

好，明天是罗学发、王洪民、焦恒锦，有请王莹闪亮登场。 生。 别当耳旁风，